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能够对抗癌细胞嘅天然植物提取物系有边几种，同埋佢有啲乜嘢嘅作用？ 咁第一种咧就会系芦荟素啦。喺医学研究报告里边咧，证实芦荟里边含有一种叫做 Emodine 嘅成分啦。咁呢种成分咧系有效抑制连锁蛋白，令到癌细胞系无法扩散嘅。 咁第二种咧就系洋葱素啦。咁啊，根据医学研究报告显示咧，洋葱咧含咗一种名为 quercetin 嘅成分，咁啊能够令到癌变嘅细胞咧无法泵出乳酸，最终自作自受而被酸死嘅。 咁第三种咧就系粟米芯素啦。癌细胞咧独有一种酵素名为中端酶嘅，能够不断自我修复，避免老化。咁而粟米芯含有一种叫做 nicotinic acid 嘅物质啦，系能够有效抑制呢个中端酶，加速佢嘅衰老过程，同埋加快呢个癌细胞灭亡嘅。 以下节目内容只反映主持人及参与节目人士之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大匪看天啊！哇，出得好密啊！不過每一次都係錄一兩次、一兩次啦，因為時間問題冇辦法做得到。咁誒，希望咧陸陸續續做翻正常啦。因為咧本身話十月份咧係多啲其他節目搞嘅，同埋有啲人咧，譬如嚟咗做試麥都好啦，嗰、那個效果唔好啊。因為蕭若元講得啱嘅，節目就係一個節目，有個主題，我哋圍繞個主題講出自己嘅觀點。此之為節目啊，就唔係傾偈，因為咧好多人嚟做節目咧，就變成咗係傾偈，傾偈咧就唔係節目。咁誒做咗試過啦，試過幾個節目啦，或者有啲人嚟試音啊做咧，都效果唔係咁好咯。咁我自己本身都係邊做邊學，咁但係咧我絕對認同啊蕭若元佢所講嘅。節目是你講你的觀點，尤其其實所謂網台就是做節目就是講自己的觀點，啱唔啱唔緊要嚇，最緊要你真係真心相信嗰件事，即係政治時事節目係咁啦嚇，唔好意思啊，咁政治節目時事係咁啦，咁其他都係咁嘅，咁啊最緊要講自己相信嘅啫，譬如好似有啲人。在網上的攻擊，因為只不過是手機英雄，其實沒什麼所謂，最緊要講清楚，人家質疑你就坦誠地面對，講你自己的觀點就 OK 了，其他就多了。安培訪話揾錢行互不構成威脅共識，習近平定調中日關係重回正軌，是習近平定調啊，因為呢兩日嘅唯一嘅新聞呢，有三單新聞係可以睇嘅。第一單新聞就係國泰啦，第二單就係安培晉三訪華，咁呢亦都結束咗呢支援咗40年嘅一啲嘅技術啦，同埋一啲嘅援助啦，咁俾大陸啦，咁牽涉嘅金額都相當巨大嘅，數以千億計。咁正式終止咗。咁我哋成日都有句中國人有句説話做乜嘢啊？吃人嘅飯就手軟，人哋俾飯你食，俾個恩情你，有啲係咁講咯。咁其實咧，日本咧亦都唔係無條件咁樣資助你中國嘅人才培訓啊，同埋各方面嘅，佢都亦都有一個要求嘅，就係好多時候你要用翻佢嘅設備啊或者佢嘅製造的嘢啊，或者佢嘅金融服務業，樣樣都有嘅。只不過咧，我哋咧就將日本資助中國呢一樣嘢放到最大。呢40年，咁啊正式終止咗啦。咁啊即係話過去嘅嘢完全完咗，而日本人亦都冇，即使首相又好，或者好多新聞界都冇啦，冇話大做文章去不停講呢一件事。咁直到而家要宣布，喂，我哋而家停止援助你啦，咁先至真真正正咧， 就公布出嚟。咁你话系咪真系可以重回正轨？我相信唔可以。第一，日本有个大佬叫美国，而家美国佬系要同你打到扑街，系一定要嘅吓，亦都冇谂住停。好似啱啱好啦，话咗下个月可能会。最高領導人啦，特朗普同埋呢個習近平會面，咁跟住啱啱講得好地地，開始有啲回暖嘅跡象，跟住美國佬又拋出嚟，就係話唔好搞咁多，你俾咗個正確嘅方案我先，咁我哋咧有誠意我先談，咁而家咧又令到習近平咧處於一個不利嘅條件，影兩張相，其實習近平2014年嗰張相咧就不情不願，啊今日。就笑口噬噬，對於好多人，好多中國人，你哋覺得喂面子問題情何以堪？冇錯，中國係以面子嚟做，即係開飯嘅，乜嘢都我有冇面，係咪？我同黑社會一樣，我係大哥就落唔翻嚟嘅，我係大哥，我嘅面喺邊？係咪？你唔俾面我，啊共產黨亦都一樣，但係共產黨嘅最高心法就係唯物辯證法，其實講咗好多次啦。你有用，我咪對你好咯。即係當時改革開放，鄧小平係需要民企嘅資助同埋各方面嘅，咁佢咪不理白貓黑貓啊，捉到老鼠就係好貓，好即係就係好貓咁嘅方式啊，摸著石頭過河。當而家習近平覺得一尊我獨大嘅情況底下，佢做出嚟嘅嘢就係我唔使理你啲日本仔。到今日打到埋身啦，嚇、啊！要東海歐中，即係唔好話其他國家啦，即係東盟國家支持佢，尤其 PPT 會成立啦。當然日本係大頭大哥，亦都係澳洲即係呢邊啊。東海南海的大頭大哥，咁冇辦法的情況底下，又放低身段，所以其實做中國人，咩叫底線？咩叫原則？咩叫紅線？可以叫我哋嘅六八九啊、民建聯啊、國力，即係全部出嚟講下，究竟咩叫紅線、底線咧？嚇、啊，佢話而家全部。啊！呢、這個拓展一個新時代，同正開拓中日關係新時代，兩個都一齊講。但係之前嘅問題係冇解決嘅，釣魚台嘅問題、尖閣列島嘅問題有冇解決？冇。會唔會再起衝突啦？唔知道。啱唔啱？就係呢件事。你一陣間又話日本人嚇。啊！亡我之心不死，亦都話冇吸取呢個社會教訓。我想問你啦，安倍晋三，如果佢去拜靖國神社，你仲鬧唔鬧佢？因為其實所有嘅基本因素係冇改變過，只不過而家喂唔掂喎，喂日本人你嚟傾下，啊安倍晋三啊嚟握下手影張相，而佢哋嘅協議重點其實都係冇協議重點。全部都是空泛的，不如講啦。朝鮮半島無核化簽不簽訂都是要的啦，因為只不過是朝鮮和美國佬的事，你現在習近平和日本仔都是旁邊學來的。第二，東海問題一致同意使東海成為和平合作友好的地方，海上搜救和救助協定、海空聯絡機制，啊，盡快重啟共同開發東海油田的磋商，即係冇講過嘢啦。東海油田你中國佬起緊㗎啦，係咪啊？不過畫嗰條界，你喺我呢度，咁啊地底相通嘅，啊，我喺我呢邊領域，你冇起緊啊？啊，日對華開發援助，唯一呢樣嘢真係講掂數。就停止啊！援助你40年嘅計劃全部停止，簽署逾50份備忘錄，包括兩個企業攜手喺第三國推進海上風力發電、環保智慧城市。第三國即係一帶一路啦，係咪啊？日本國際協 力銀行與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共建合作框架，向第三國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提供聯合貸款，即是一帶一路的東盟貸款，即是拉日本人落水。但日本人都說了，如果你要，因為日本人做事的方式跟中國人是完全不一樣的。在緬甸的發展你看到，或者在整個東盟的發展你看到，現在基本上投資最大力的是日本仔，日本用民間的力量投資是比中國還要多，中國是主力是搞基建，而日本人是基本上就是想辦法培養人才，做好他的企業，做道路，做教育，令到他的日本企業在那裡可以發展。這個日本人從你民族性和你那個教育方向來做、啊、希望長久穩固在那裡。所以緬甸人，你可以上網查一些資料、啊、或者老窩或者越南，是對日本人是非常之歡迎的、啊，基本上大家嗰個發展方針都不同，而呢一套亦都係援助中國四十年貸款培養人才如出一轍，即係佢嘅國策係冇改變到，而你習近平都係唯物辯證法，今日中日友好拍拍膊頭。明日就反轉豬肚，你估日本人上不上當？你不要忘記，當你改革開放的時候，第一個帶領錢和人才資金除了香港就是日本人來中國開發。那你的人都可以說、哎、他對中國不住，他殺了我老爸老母，殺了我阿爺，現在他只不過說贖罪而已，即是放，即是放你阿媽七十二個繡花大皮，唔好講粗口，係咪？基本事實嘅層面完全冇解決到，只不過官樣文章行出嚟，大家握下手做長戲。日本仔已經好多嘅廠同產業鏈已經係喺過去呢幾年受到中國的壓迫而離開了中國了，你要他再回來情何以堪。第二，他是雖然他你給優惠政策，但日本人始終他都是民企，他們選一些有利的方向去投資，而東盟國家剛剛起飛，成本比你中國便宜，講工廠而已，貿易可能、即是人員沒那麼緊張，亦都沒有說一時一樣，因為他們本身都是一些開發中的國家，你跟他們談容易談，容易拿到優惠，好過你個個部門都不同。今天你看看華春瑩的面口你就看到了，是不是？只要突然間有少少風向或者個政治風向變，人家所謂的一帶一路很多人擔心，或者跟美國、啊、都有些擔心，因為他們民主選舉又好，或者他軍閥割據，突然間換了個政府，即是好像馬來西亞一樣突然間換了個政府、啊、那你就所有之前的東西可以推翻。那我都要預計我買邊邊、啊啊、會不會有著數呢？我成呢，是吧？但是對中國基本上不用換政府，因為政府沒有換過，都是中國共產黨，他亦都沒有寫明一黨專政、啊、不過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但是同一個領導人今日和明日都可以變面，這個才是問題的弱點。你們說即好像信報很大隻字寫著、啊、重新開發、啊啊、新時代、啊、新李老闆呢，是不是？我不講美國人的因素，而是講日本人。究竟這份協議官樣文章，因為大家呢很多東西只要不撕破面，不對立得很緊要，就大家可以台底傾，但是你說真心交朋友，我相信沒有機會，亦都不會有。所以 有些美國的分析說美國行單邊主義會成為中日的共同敵人，你不用想了，沒機會。現在甚至海底撈都是用日本機械臂上菜，即是現在日本海底撈呢，即是馬雲那間呢，都是用日本設計和製造的機械臂，每一個人做的事思前想後，不要行得太絕。我們中國人有句說話叫什麼？見面三分情，不要趕狗入窮河。其實中國這十幾年，由它開始06年開始真真正正的經濟起飛，到現在12年、13年、大國崛起之後開始擺闊，即是大陸的用語就是擺闊擺面口，我是世界的唯一，這個就是大陸現在的面向。但是當你一遇到很強的挑戰的時候，你因為這十幾年過往，你們根本上是沒有外交政策，他們唯一的外交政策就是給錢收買當地的政客，然後有些法案去支持他，讓他們得到利益，他們唯一的外交就是這樣。但如果這樣東西在現在這個社會和現在這個這樣的民意，在全世界民主國家都覺得你和你所有的原則和所有的想法和做法完全不一樣的時候，你就變成了全世界共同敵人，而不是美國佬或者日本佬。你要改變了這個思維先，如果不是的話，中國的路只會越來越難行。這次講到這裡，下次回來。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的煩惱，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髮、育髮、防脫髮，我們推薦韓國 JW 洗護系列。